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扩散条件有利，只是天上的云有所增多，白天光照减弱，气温与昨天相比呈现下降的趋势。好在最高气温还能上升到7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不太冷，适宜户外活动。但是今天空气依然干燥，应注意预防火灾的发生。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淡淡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合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北港路段9公里处交通事故现场已经处理完毕。受事故影响，交通压力集中的五元桥至北港路段呢，交通正在逐步恢复正常。建国路大望桥区东向西车多，西站北广场西向东车多，请大家留意。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 一听到这样的音乐，是不是感觉春节已经如约而至了呢？ 没有，要了命了，能不能换个音乐？这音乐这半天，好家伙，在那滴哩当啷滴哩当啷，哎，这才叫像 感觉这过年开始了，好家伙，那音乐前奏那么长啊，等了半天，估计好像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已经等急了。各位啊，不用着急，我们的节目今天依然是直播， 没错。 哎，我和高磊守护着大家啊，啊不是这个陪伴着大家啊。哎呀，差点把自己给说没了。 其实也可以说守护嘛，守护大家，咱们一起守岁嘛。 哎， 对吧？ 你看你跟高磊会说话， 你看看， 哎， 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啊， 说什么呀？ 这个也是我们过年了 啊， 咱们都要说吉祥话， 对， 对不对？ 对 啊，那往年啊，咱每年拜年的时候都是什么？各位你们想想，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啊、身体健康， 健康，对， 狗年大吉， 哎，对对对对对，什么狗年吉祥，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话。 昨天我说了一天狗年大吉了， 是吧？啊，好，这狗年你老是提鸡干嘛啊？是吧？然后那个我们说今天啊，咱们的节目当中 啊， 哎，我们就要来点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啊？ 咱们啊要比拼一下吉祥话。 吉祥话，刚才我说的那些都是吉祥话的， 全部不要， 不要， 所有能搜出来的，能够对能搜出来的，叫什么叫成套的 啊 啊那种什么、那个什么狗年吉祥、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这些、 啊， 我们全部不要。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啊，咱们想一个。叫什么花样拜年， 花样拜年说的跟大家不一样的、 哎、对， 跟这些网上搜的也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那怎么办？ 你比如说你可以啊就直接凭空拜 啊 凭空拜， 你也可以找个对象拜 啊、哦、找个对象 拜、啊、你比如说哎我要祝我爸爸啊是这个叫什么头发越来越多，然后呢、哦、越来越黑 啊身材越来越像 刘德华， 哎那有点老，就是 刘德 华、啊、身材越像越来越像吴彦祖，哎、 哦、 咱们就这个样子办。 可以可以， 好好， 那你的意思呢就是说必须得有这个针对性了、 哎、 可能要送的就是针对咱爸咱妈咱姐咱哥哥咱弟弟咱媳妇儿，是吧、 哎、 也可以送自己啊。 对，也可以啊， 是吧？ 对，随时、啊、就您随便找个对象就拜就行。 哎，对对对、 啊、 可以啊。 我祝高磊，我想想， 你想好了再说。 高磊 没事， 我想 下个片花吧。 没有，我想好了，我想好了。高磊、 啊、 我祝你早日退休、啊、怎么样？ 好、 哦，哎呀，新年吉祥呗！ 哎呀，说的太好了，说到我心坎里了。领导没听见啊？ 来， 现在北京时间7:37了，大家赶紧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今天这期节目可是咱们我们出发吧，在节前的最后一期直播了。 对对对，啊、农历几？ 今年 是什么？ 腊月29。 今年是什么？今年吧。 今年、 就是、农历是鸡年吧？ 鸡年，鸡年 啊！ 明年就是狗年了。 对对对，啊、这是鸡年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了。 对， 所以大家咱们啊，在狗年来临之际，咱们变着花样拜年。 是的，哎，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看您的了。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一组文化以及生活方面的最新资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来，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北京市的年夜饭预售火爆，商家开推年终饭啊。2018年春节年夜饭生意是格外火爆，不少餐厅的年夜饭早已经预定一空，一些餐饮企业顺势推出了年终饭，让消费者在除夕当天中午提前聚餐。餐饮企业也顺势花家怡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呢，中午时段的年终饭目前已经订满，餐厅还增加了下午4点到6点段的年夜饭，目前预订率为 80%， 不同时段的菜品和价格基本一致。另外呢，四季民福的10多家门店也都推出了年终饭，预订翻台率普遍为2轮。我们了解到全聚德、仿膳、丰泽园、四川饭店等多数门店年终饭预订6成以上 上去了啊，已经。还有这个烤肉碗、鸿宾楼、又一顺、马凯餐厅等的年终饭雅间也已经订出去90%多了、啊。 是，我告诉大家，基本上现在这个大的酒楼、餐厅的年夜饭已经订的差不多了。昨天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因为我昨天下午上了一个吃喝玩乐大搜索，跟我们发信息说，哎，现在在西四环附近、西三环附近还有没有能订到这包间吃年夜饭的？ 说实话，磊磊， 没有了。 其实特别的不喜欢这样的现象 啊， 就是像昨天你说的那样， 啊、 年味儿是什么？年味儿是一家人，比如说去逛、 啊、 逛集市的时候，大家挑东西的过程。过年的时候，年夜饭，其实我到现在回去最就是怀念的， 我明白你那意思。 幸福的是， 最怀念的就是家的味道嘛。 没有，不是，不是家，不光是家的味道，就是跟妈妈一起，比如坐在那儿包饺子 啊， 然后呢帮她准备菜， 是 看她切菜忙活，然后大家一起忙活出一顿饭来去，那个过 这个过程是， 你说你大年中的你到餐厅里去吃一顿饭，那叫过年了。 哎呀，家里人口多，咱每家每户情况不一样， 好 吧，咱可以理解，咱只要是欢欢喜喜、团团圆圆在一起就行了，怎么着都行。 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啊！来，不打烊不等于全配送，快递如何保障春节的网购呢？告诉大家伙哈，春节快递不打烊，日前呢，国家邮政局发布了通知，要求全力保障春节前不修网、不拒收、不积压。同时，像申通、中通、百世、汇通等多家快递公司表示，春节期间不会停止快递业务。那么同时呢，有记者调查就发现啊，不打烊并不意味着全配送哦。以顺丰为例，虽然说他们的公告说啊，将提供全年无休的快递服务，满足节日期间快件收发需求。但是就其服务的调整来看哈，春节期间呢将暂停对云南、海南、广西、贵州、甘肃、青海等偏远地区的跨省收寄服务，同时呢暂停高铁急速到达京沪线收寄的服务。那么此外呢，各地区的春节期间的快递服务工作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啊，您春节期间还是踏踏实实跟家人一块团聚，吃团圆饭、逛逛庙会什么的，别再网够了。 好，还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天气暖和了啊，然后呢冰也变薄了，什刹海冰场关闭，北京市内所有的天然冰场已经全部落幕。 哇，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滑哦，我们从什刹海冰场了解到，随着天气的逐渐回暖，什刹海水域冰面厚度逐渐变薄，冰场从即日起正式关闭，停止一切活动，经营活动。至此呢，北京市内的所有天然冰场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京东什刹海冰场一共营业45天，与往年同期营业时长相似。与北京市属公园冰场相比呢，什刹海的冰场的开放时间已经算长的了。2月4号立春节气之后，颐和园、北海、紫竹院、陶然亭等市区的天然冰场都已经关闭了。您想要体验这个冰雪乐趣的市民呢，还可以前往植物园人工冰场、陶然亭玉渊潭冰雪嘉年华以及冰雪主题庙会等等，那儿还有啊。 是，这昨天你不觉得已经特别暖和了吗？尤其午后走在大街上， 对， 我只想唱歌，春风它吹拂着我第一脸，特别有 rap 那感觉。 哎呀，好，哎呦，这你这个啊，好民族的 rap 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两条节假日的公交专线哈。据我们获得消息，2月17号到2月20号，也就是正月初2到正月初5，北京公交集团啊将开通两条节假日专线。那么春节期间呢，开通的两条节假日专线分别是服务于市民前往龙潭湖庙会游园和八达岭景区游览。那么其中啊，龙潭庙会呢专线是由六里桥东，也就是57路公交车站发车，经湾子、达官营、广安门等等哈，最终呢是到达龙潭公园。那么六里桥东首车呢是早上起来9点，龙潭湖公园的末车呢是下午5点，单一票价5元。告诉大家，持 IC 卡和各类免票证件乘车是无效的。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2月20号正月初5开始，北京市公交集团将会开行5条春运返京专线，方便北京南站、北京西站节后返京旅客的交通出行。那从2月20号正月初5开始到3月12号春运结束，将会继续开行天通苑、通州2条高铁专线，两条线路每天由北京南站8小时陆续开始运营，直至24时啊，就是北京南从这两条线路是每天从早上八点啊，陆续开始运营到晚上24点。 是， 其中呢，2月20号到2月24号，正月初5至正月初9的返京高峰期，将会根据 晚间临客到达情况，将持续运营至次日凌晨的两点。那2月20号到2月24号，正月初五至正月初九的返京高峰期间呢，开通两条夜间的高铁巴士，分别开往三元桥方向和公主坟方向。此外，2月20号到3月2号，正月初五至正月十五23时30分至次日2点30分，公交集团还将在北京西站开通至学院路中关村的春运专线。哎，磊磊话了，我眼睛看不见了 啊！ 我眼睛开始发花 啊！ 真的， 我告诉你，期待春节的到来，你是心情有点焦虑是吧？ 不知道啊， 没事，再定睛瞅一瞅。 好， 下一条说到的是，春节红包大战来袭。 哦，终于知道为什么看不见了啊！ 那么随着春节临近呢，一年一度的红包大战如约而至。那么今年呢，除了腾讯、阿里之外，电商平台像苏宁，甚至是内容平台今日头条都参与进来了，红包金额都是超过了1元。不过呢，专家表示，对于咱们普通用户而言呢，抢红包具有社会意义、社交意义和娱乐功能。 嗯， 但是多数用户不在乎抢到的金额，而注重过程和体验。而发红包公司的真正目的呢，在于从用户身上挖掘到更多的商业价值。您听好了，包括什么呢？增加客户的活跃度和粘性。同时业内人士还提醒，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假红包出现，所以您在抢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个人的信息安全。 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呢，一会儿在互动完了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说。 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内容是 今天早上呢，咱们一起啊，叫做变着花样拜年啊。咱们不要那些什么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等等的这些拜年的话，我们通通不要了， 不说了 啊。 您发我们不念， 您发我们不念啊。那我们要的就是您这个叫变着花样拜年啊，看您谁能拜得出花来，是吧？ 是。不过呢，接下来这首歌呢，还是没变出花来，还是刘德华的那首 什么 “恭喜发财”， 偷懒了。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生活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大摇大摆小财，恭喜你发财，要喊得都好卖， 恭喜发财， 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吃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离我 恭喜发财。 哎，这个不，这个我们今天不说啊，当然这个都是已经怎么说呢，每个人都实现了的。 我告诉你，这都明文规定的，必须得说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说。 对对对，那些以往我们经常说的拜年的话，咱都不说了。 不说 啊，咱们今天啊例外一下，咱们花样拜年一下啊。 对 啊，看一下哆啦 A 梦就说了。磊哥帅哥，先给你俩拜个早年。 好好，谢谢。 我要给我媳妇儿拜个专属年。 哦， 早就计划要个猪宝宝。 哦， 那就祝宝贝儿呢越吃越瘦，越来越漂亮，请这个健健康康的备孕，明年添个小金猪，萌萌永远爱平平。哦，哎呀，这个好。 不对吧？ 但是呢，我想猪越胖越好吧。 不是啊， 那是 最重要的是明年是狗年呀，怎么是猪宝宝呢？ 就是过完年努力，哎，那也不行，还是12个月。哎， 虚狗害猪，猪完了， 狗年完了 是猪年， 对， 就是说再后年。 他说的是对明年嘛， 他就是用这一年的时间备孕。 哦， 明白了吗？ 那你可得防备着点儿、啊，不能提前。我告诉你， 咱们给他算算日子吧。你五月份之前。注意啊，好，来来来，看看 来看看这个夜半凉， 咱俩这心操的呀，哎呀！ 首先呢，我要祝高磊， 哎， 狗年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越来越有气质。 哎呦， 新的一年，依然是个安静的美男子。 嗯， 其次呢，我要祝大帅， 哎呀， 新的一年工作越来越溜， 哎呀， 说话越来越逗， 哎呀，好好好， 在搞笑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头。 哎， 最后呢，我要祝我素未谋面的女朋友， 哎，这个好 是吧？ 他要说给他素。未谋面的女朋友， 对，今年我一定要找到你，别着急哈。 哦， 开个玩笑啊，大家 不，你这个话其实真的 啊、 你就应该这么祝，祝自己未谋面的女朋友，祝你身体棒棒的， 嗯 啊，这个养好了。然后 我告诉你，你应该这么说，未谋面的女朋友， 嗯， 你给我听好了， 嗯， 你给我小心着点儿， 别让我找着你。 对，找着你 我就赖你，对，一辈子。哎，可以可以， 忍了这， 可以可以可以。 你说他女朋友一听这个不敢出来了， 没有，他反正没找着呢啊。 好， 来，各位啊，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啊，来这个互动一下，咱们。今天啊，说的是花样拜年， 对， 说一些不一样的拜年的话， 啊、 看谁呀、啊、拜年拜的他这个叫别出心裁，好不好？ 是拜的人真正心坎里了。 嗯， 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您平时工作生活当中对于某个人不好意思、不敢说一些什么样的话，您也可以通过今天我们这个平台，通过花样拜年打趣儿的方式为他送出一份祝福，跟他说点心里话也行啊。 哎，这不错不错， 是吧？ 不可以啊！ 啊， 好好好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天呗。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哎呀，这音乐我喜欢， 是吧？ 这个我喜欢，这个喜欢。哎，这是我听过这个算是比较好的过年期间的新春音乐。 我告诉你，我用了10秒钟，我精心挑选出来的。我， 哎呀，好，太不容易了哈，辛苦了我们的技术老师们。好，跟大家说一说一些热点消息啊。2018狗年新春游园会即将启幕，年初三到初五是逛园的高峰期啊。 是，狗年新春，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以文明逛公园、幸福过大年为主题，开展4大类25项新春游园活动，以及迎新春晒爆款文创产品联展，为咱们首都市民欢度新春佳节营造喜庆的氛围，陪伴游客欢乐喜庆迎春节，原汁原味过大年，享福乐，体验创意文化游。那么依照往年的春节假期的数据分析啊，那么今年市属公园以及园博馆的游客量预计会高达180万人次哦。 嗯， 接待高峰呢将出现在大年初三到初五，入园的高峰将集中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 嗯，还为了方便市民的游客快速入园，节日期间市公园管理中心全面开通入园门票和全程联票、 哦、 优惠套票、电子票的网络预约平台，建议您提前购买网络电子票，轻松刷码入园，省时省力省心，更能参加文创产品优惠购活动。那游客可以通过畅游公园平台购买或者是预约市属的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门票，购买或预约成功的游客呢，入园游览时可以凭当天的电子票到园内指定文创商店购买颐和园皇家年货，还有天坛公园天子礼物等文创产品，享受85折优惠。您瞧人这名字起的 皇家年货， 是不是？您人这吉祥话，皇家年货天子礼物，我的天哪！ 我就特别好奇，你说当年皇家都备什么年货？ 太监护膝，下跪专用。 我送你一套，要不？ 来哈，继续说说我们的热点消息哈。 哎， 其实现在社交软件哈，这应用的种类特别多，层出不穷。 哎， 社交应用软件将人呢聚集起来，增加了与陌生人的互动，那但是也缩小了人际交往的成本，开创了现实社会之外的全新的社交方式。但是离开了这些社交软件，离开了手机，您还会社交吗？ 嗯。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很大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那现代化进程说这逐渐改变了社会形态啊，传统熟人社会逐渐瓦解了，人们的身份具有了自由流动性，你听着人这词， 嗯 嗯, 嗯， 对不对？ 嗯， 传统熟人社会 是 啊，什么是传统熟人社会？就是往年我们只能通过见面交流才能成为熟人， 是， 对吧？ 对， 哎，然后呢？现在我们越来越有一个自由流动性了， 没错。 那有心理门诊医师认为呢，社交网络啊，改变了人的行为方式。以前看到有趣的事儿记在心里， 嗯嗯， 见到朋友的时候呢，讲述给大家听。 哦、 那现在呢，看到有趣的事儿，立马拍下照片发微信跟朋友一起分享。 对对对， 处于社交网络的人呢，会养成事事喜欢与人分享的习惯，久而久之，这种习惯又变成了一种责任， 你说说哈，这挺奇怪的。今天啊，绝大部分人真的是手机不离身， 嗯、 并且频繁的更新换代，手机已经高度进化了。那么，手机上的屏社交软件以及各种的应用程序，又是他们和手机难舍难分。其实，手机最初就是一通话工具，对吧？ 嗯、 那么，在屏社交的时代呢，则变本加厉，与这24小时亲密作伴，这就可以称之为手机依赖症了，或者是屏社交依赖症。 嗯、 人们呢找不着手机的时候就慌乱了， 嗯， 真恨不得把手机植入体内，使之成为自己的器官，我的天呀、 哎！也正因为这个样，要建立亲密关系，实现深社交变得越来越难、 嗯， 因为我们从潜意识当中取消它了。 哎， 哦，说这个人们松散的聚合在屏幕上，我们一直都在这个群列表当中，也在对方的通讯列表当中，在屏社交当中，社群的存废升级都在发生。你像， 对 你现在你有多少群都是不看的？你从来也就没看过， 我真的很多 工作群都不看。 工作群我偶尔还是要看一下的。我告诉你，真的很多的群，然后还占了你的空间。我每每现在就在退，而且我发现原来手机经常是用来打电话的。 嗯， 现在我发现我一年下来就电话通话费用都没几块钱， 打不了几块钱 ， 打不了。 我总担心，就是说我打电话的时候，比如说我给大帅打电话，他是不是在做一些那个不方便的事情，接电话呀、 嗯、 什么的，我就不敢打，你知道吗？ 哦， 经常有这样的顾虑。 其实我现在打电话也有一种焦虑恐惧症。就总害怕，比如打电话以后， 反正 不敢打电话。 对，我也是。但是呢，基本上有急事的时候呢，我是先给帅发个信息，但是帅一般都先直接给我打电话。 嗯、 你发现了吗？ 嗯。 但是他一来电话，一看大帅，我、哦、心里咯噔一下，我就。 嗯。我就有的时候就跟高磊还是没有什么害怕的，他打扰了就打扰了，是吧？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今天啊来花样百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哎，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哎， 嗯，大拜年， 真的，我挺喜欢他的， 嗯， 尤其这种陕北这种唱法， 对， 哎呦， 这其实就是花样的拜年方式之一、啊， 对对对对对，你要真的今天这个等初一的时候、 啊、 是吧、 啊， 去走亲串门，一进门去，给花、啊， 你给我出去，你进错门了、啊， 给你拜年。 我没钱给你， 好，是吧？这个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花样拜年的方法 啊、 嗯。人老刘有文化， 说什么了呀？ 人家这拜年，七个字儿 哦， 我给您拜年了， 嗯、 汝之秀，吾等何及呀、啊？

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延续了小幅反弹，亚欧盘小幅走强，最高至每盎司1330美元，美盘小幅走弱之后回升。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31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百买，喜迎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一针，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百。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里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666。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咱们叫做花样拜年。 嗯 啊，过去的我们经常说的那些什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帆风顺，狗年吉祥，这些吉祥话呢我们暂时先按下不表。 对 啊，我们今天呢咱们来点花样，看看如果让你开动脑筋，你能不能想出来的更好的拜年的话，更有特色。 对 对 对, 对， 就像现在冬奥会上演的那个比赛的项目叫花样滑冰， 嗯， 人家都是花样翻着三 桩，我们要有技术分， 对吧？ 对 对 啊，我们得技术分，得技术含量高。 我们来看一下，哇，这有一个心情不定，一上来就骂我们 啊！ 这大过年的， 谁呀？ 心情不定啊！ 哦， 他说：“两位主持人和各位听众，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不是我咒你们，你知道吗？你们还是先努力工作吧，你们就使劲捯饬吧，你们就踏踏实实锻炼吧。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发现，活该你们事业有成，活该你们又帅又美，活该你们健康长寿。哎呦， 这都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 哎、没有没有没有，谢谢。哎呀，这个技术难度， 多少？” 9.5， 九点十分，100分满分， 不对，好，这个给他低一点吧，技术分8.5分， 8.5吧， 8.5，我们看还有没有这个其他朋友有更牛的啊？ 是是是， 嗯嗯， 祖国的花朵花骨朵就说了， 嗯， 高磊大帅， 嗯， 我真的好喜欢你们俩， 哎呦好， 没想到都进年根了，还能听见你们俩一起主持节目，太开心了， 就是这么敬业。 新的一年要祝你们俩，上班不迟到， 哎呀， 领导超级喜欢你们俩， 哎呀好， 给你们俩涨工资， 哎呀， 媳妇儿天天给你们俩做好吃的， 哎呀， 你们俩天天乐呵呵的。 你为什么说完了我都有点想哭呢？ 不可能的， 哎呀，没实现啊。没有开， 大过节的不能哭啊，就得笑啊，哭都得乐。 来看看啊，今天花样拜年，咱们说一些这个叫什么不一样的拜年话。 是， 当然凡凡的说了，麻烦主持人您帮我跟我老公带句话。 干嘛呀？ 我老公叫金城啊，您就给他带句话。 金城怎么着？ 哎，就跟我老公说一句。 说什么呀？ 老公，老婆爱你。你这是要腻歪啊？ 就是在今天说这话，我告诉你就应该不播。 哎，关键老公干嘛去了呢？ 来啊，还有小葵说了， 哎， 我们出发吧。一档节目2年收听， 哎呀好，这又来了 三位主持， 嗯， 四面笑声， 嗯， 五次改版， 嗯， 啊，有那么 没有啊， 六征高峰， 哦， 七分严肃， 这倒是真的， 八分调侃， 嗯， 九分嘻哈，十分用心， 哎呀， 最后是落在了恭贺新春， 最后这四个字太不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 前面还可以啊， 一下就拉低了他的技术分， 8.0， 我的天， 好吧，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咱们互动一下 啊， 花样拜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8-7-6-5-4-3-2-1，我们出发吧。 起床。 这前面的音乐啊，就他这个音乐前半段啊， 定场鼓 特别像那个叫什么，就是大圣要出山，你知道吗？就那种。但是后面那小锣当当当一起来，像一看，哎，耍猴的啊，来了。 不是，人家说 开玩笑， 小猴子们先出来了，哎、先垫垫场。 哦，对， 猴王在后边呢。 哎 呀、 大圣出来了， 我怎么那么了解呢？ 啊你看，你这个解释特别好， 是吧？ 这是我觉得快到年根了，你这一年来终于说的最好的一句解释。 那发我点工资呗。 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说说体育方面的消息。体育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奥赛场。 嗯， 昨天应该说是有喜有忧。然后咱们先来说优的吧，说不好的消息啊，就是昨天磊磊还说呢，说咱们啊最有可能拿到金牌的是什么短道速滑， 是， 但是却没有想到就在昨天一天短道速滑是全军覆没吧，男女 各有 也不能说 两个项目， 两个项目， 一个是女子500米，一个是男子1500米， 对、啊、 但是我们里边有4名选手是全军覆没了， 对， 全部被发现， 后面还有那个接力什么的，我们的男子 5000米接力进决赛了，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1000米任子威和韩天宇被判犯规之后，500米的中国女队又是遇到了神哨啊，范可欣、曲春雨接连被判犯规，中国女队无人晋级500米的决赛，也结束了自2002年盐城湖冬奥会开始的在该项目上的霸主地位。其实在今天早上我看到了很多的媒体和新闻都在分析，就是这次犯规， 就不停的在重放他那个慢动作，看看到底是什么个状况。 其实说实话，以我们这种观众的心态或者是心理去看的时候，就特别内心会有一种份的，就觉得这也算犯规吗？对吧？这个你怎么能这么判罚呢？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主教练李岩说的一句话。 怎么了？ 虽然说他一开始是愤然离场的， 对，他走了，我看见那个镜头了， 他愤然离场了。但是呢，他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应该也是说。他冷静下来了，平复心情，他也说了，说那你到底有没有碰到，是有碰到的，所以说你还是没有做好自己。所以我们当然也有一些人都在说这个裁判判罚不公，有主场优势或者等等的一些问题啊，但是李岩说的这句话就是你给了别人判罚你的借口，对吧？如果你真的做好了自己，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以这种大气的心态，后面没问题。 对， 我觉得后面还有 大国就要大度的大气的 对，咱们绝不学那些这个叫鸡鸣狗盗之徒，做那些下三滥之事，对不对啊？我们这个心胸开阔一些，好不好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个 好消息， 好消息，那就是属于昨天中国的第一块奖牌。诞生了，他就是单板滑雪 U 型池刘佳宇摘银，中国夺得平昌首枚奖牌啊！ 就是他整个的三轮的这个比赛啊，我全看了。当然不是说我是在电视机前，我是因为当时也是在直播嘛，后来我就看了回放，精简的一个片段。他三轮的这个表现都相当的稳定， 对， 包括空中的一些技巧，720度、900度，最后一次的1080度， 对， 就最后的1080度在跃起落地。那一瞬间稍微有一些不稳，然后他坐在地上摁了地上一下， 其实说实话他 第二， 但是他那个冠军实力也确实强、 哦、 你比如说咱们啊、是做了是就是我们说第一轮我们就拿到了85分 啊，第一轮求稳嘛 啊，求稳啊，第二轮就提高了成绩87吧， 对，87点几、 然后呢第三轮我们挑战一下最高难度1080是吧、但是人家美国那个选手那个女选手是怎么着呢，人家是一开始就挑战成了1080、 哦、 然后最后一轮就是三轮嘛，最后一轮他是 咱们的选手最后一轮是一个700多，一个900多，一个1080，对吧？ 嗯。 但是美国那个选手连续两个1080， 我的牛啊！ 这个所以 也成功了是吧？因为我没看。 全成功啊！所以人家的 那实至名归，实至名归， 确实是实力很强。 对对对， 啊，这个 这不服不实。 但是我们说，我们也要为非常为刘佳宇感到骄傲啊！他拿到了一枚银牌，当然那个蔡雪桐也是不错，他是拿到了第5名，而且他的那个比赛呢。也是有点也是很惊险，因为他前两轮全部失误， 嘿， 哎呦，那最后一轮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就很有可能就是完全就垫底了 啊， 对吧， 拿不到成绩了， 而且那种心理压力多大呀， 对， 最后哎这个动作完全都发挥出来了，最后拿到了第5名， 嗯， 这个也确实非常棒啊， 可喜可贺，恭喜哈， 嗯， 那也这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取得的第一块奖牌，第一枚银牌，我相信有了这枚银牌之后，那么其他的运动健儿会再接再厉，勇创佳绩。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些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继续互动交流。 来说一下北京男排吧， 嗯， 啊，北京男排呢引入了2名外援，那么中国男排联赛8强战在结束了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各支球队正式开启了春季的集训，那么北京男排呢在春节将迎来一个短暂的假期，他们将于大年初三开始正式训练，备战狗年开年的第一场比赛，2月25号，他们将在海南文昌迎来与81男排的8强挑战赛。北京队的当中的外援凯文·蒂略和佩林呢，将在中国度过第一个农历新年。那么在此之前对阵山东的比赛当中，蒂略的爸爸法国男排主帅劳伦特·蒂略来北京看望儿子，关注他儿子在中国联赛的表现。那么在中国一周之后，这位忙碌的法国男排主帅与妻子赶回了法国。虽然说他未能感受一下中国的新年，但是小蒂略将在北京度过自己第一个中国农历新年。 嗯， 我最关注的就是他老爸有没有给他出出主意。法国男排的主教 有，我看过他们的赛后采访什么的， 哦， 那个小伙子还说呢，说， 嗯， 哎呀，我爸爸在那个地方，你也懂的。每次我比完赛之后，第一句话他永远是过来要先给我挑一挑，我刚才动作哪个地方没做到位啊，然后等等的。然后他那个小伙非常有意思，他说你懂的，我必须得听，你 对，那是他爸， 我必须得听，你懂的啊，很有意思 啊。 好，当然接下来的时间还有2个消息，我忘了跟大家说，要关注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其实是亚冠的第一轮比赛正式开始了。 哦， 上海上港在客场挑战日本的传奇前锋，最终我们在客场拿到了3分啊，1-0战胜了对手， 哇 啊，战胜了日本， 厉害厉害。 对，另外呢，就是天津权健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战亚冠的比赛， 嗯， 3-0战胜对手。应该说，昨天两支中国队，中国的这个球队啊，都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当然那个截至是中国香港队啊， 嗯， 也是，当然他们水平确实是在那里，实力在那啊。 哦， 但是今天下午呢，依然是有2场比赛，一场是广州恒大，另外一场是上海申花，分别是17点和18点开始，欢迎大家关注啊。 嗯，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 说的是叫什么来着？ 花样拜年， 花样拜年，看您能拜出花来吗？ 是啊，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或者是正在回去的路上， 嗯， 一起感受我们老家的那份快乐吧。快乐老家送给大家。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花样拜年呢。先来说一位不幸的哥们儿啊，回乡馅饺子就说了，今天早上一早啊，我媳妇儿就悠悠地问我，今天你打算怎么过？ 今天 我这脑子一抽，我也没想啊，我就说今天过个什么呀，明天才放假，你着啥急呀？别忙了啊，晚上轮到你做饭了。这不出来以后我才想，哦，今天2月14号、今天怎么过呀？昏过去吧。 我这样也算是花样作死吧。 对，你这个绝对是，所以你赶紧想点花样拜年的词儿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词儿已经不管用了，你还是弄点物吧啊。 你就晚上回家踏踏实实做那顿饭吧，别让媳妇儿做饭，是吧？丽丽就说，爸爸妈妈帮我带孩子太辛苦了。祝他们新的一年里吃得好，睡得香。 哎呦， 腰不酸了，腿不疼了。 哎呦， 一口气儿爬五楼都不费劲儿。 哎呀， 每天都被宝宝逗得合不拢嘴儿。 您这卖广告的吧？贴得这么熟呢，挺好挺好啊 啊！ 你一定会的， 一口气儿上五楼，我都得喘半天呢。大帅都坐着起不来了。 你磊磊、啊，你吧，你这样。 你爬五楼你不喘呀、 不是，你昨天说了一种鱼叫什么滩鱼，是叫滩什么呢？ 滩羊。 哦，滩羊。 宁夏的、 啊、你是滩羊啊。 宁夏滩羊。 来看一下。 我滩那儿的是吧、 暴力小萝莉就说了啊、恭喜你通过了考验。喜欢我你就直接说，发现我也很喜欢你、才敢这么跟你表白。 他是不是发错了？暴力小萝莉， 暴力小萝莉，你这 挺美的姑娘， 你这发给谁啊？你这是？ 你今儿这日子2月14，你发我们平台上，你让我们千千万万人看得见，你说这咋整啊？ 千千万万人看不见，就咱俩能看见。 你说关键就我们俩，你说我们俩的 是你、 内心还得斗争半天。 你干什么？你电话号码多少？没有。好，来来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花样拜年，咱们拜点花出来啊！ 是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粒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 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 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怎么？你这要干嘛？ 请问不是你也不张嘴，我张了半天嘴。突然想起来该你先说啊。 来来来，我们关注一组这个文化消息哈。 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来到中央电视台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彩排现场，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工作的演职人员，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慰问。 再来关注一下，今年4月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会如期举行。据了解，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4月15号拉开帷幕，22号闭幕啊。开闭幕式都将会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已经连续2年在长假期间和观众朋友见面的相声大联欢，今年春节呢将如期而至。本次呢将增加影视戏剧演员跨界的创新形式，潘长江、张凯丽、李琦、万芳、郑恺等演员呢都将登上相声舞台。那么节目组日前在北京介绍，2018新春相声大联欢呢将继续打造剧场的模式，将相声艺术搬回剧场，使舞台艺术真正回归剧场。 磊磊啊， 那么这场演出呢将于正月初二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你说啥？ 人家叫芳芳，上面还有个点儿呢，直接叫人万芳啊！大过年给人改姓，这合适吗？ 哦，万芳老师是唱那个唱歌的那个。 哦，我们说的是演相声的。 对，今儿我眼睛也花了。 好，来来来，看一下啊，这个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将推出正月好味道特别节目，为广大观众奉献一道丰盛的正月大餐。那正月好味道呢将连续播出7期，以街头快闪、网络素人向经典相声致敬、跨界 大厨、外国人过中国年、体育明星喜从天降、才艺夫妻等节目主题，百姓大联欢，汇集全国各地的百姓达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跑男。日前的奔跑吧兄弟官微宣布了迪丽热巴将推出新一季跑男的录制。迪丽热巴给节目和观众录制了再见的视频。节目组特意给迪丽热巴做了纪念册，里面记录了她在节目当中的点点滴滴。随后迪丽热巴转发微博表示，由于档期冲突无法和大家继续奔跑啦。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说这个特朗普夫妇啊，倍感兴趣的景泰蓝、市民也能近距离亲密接触了啊。 APEC 会议期间各国元首夫人拿过的繁花似锦赏瓶新出了适合家庭摆放的缩小版。2018年是狗年，那您不想带一只设计精巧的景泰蓝小狗回家吗？ 想。 2月17号一场以景泰蓝为主角的艺术庙会将在北京市珐琅厂开锣，一直持续到正月初十。本届庙会呢，首次开设了以一带一路文化展示为主的专柜，集中展卖敦煌艺术文化元素的景泰蓝艺术品及其他各民族特色的景泰蓝作品。2014年北京 APEC 会议期间，与会各国元首啊夫人都体验过这个叫繁花似锦赏瓶缩小版，也将正式推出。 你看这景泰蓝是咱们北京所特有的一个工艺的艺术品哈。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分享花样拜年呗。 对，过一年了啊，这个大家也该休息休息了。 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觉得不够浪漫。给一点时间吧，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忘了往日欢颜，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不愿再受情感。 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各位，一年到头，大家真的都是啊，很辛苦。你像我最后一天，我眼睛都花了， 对吧？ 我刚才吓得我真以为差点以为自己看不见了呢，因为刚才有一个瞬间，就是那种眼睛就开始日。 你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你知道吗？ 哎呀，可能也是 脑子发懵， 归乡心切啊。那我们今天早上一起互动的话题，咱们说一说是花样拜年，看看谁能拜出点花来。咱刚才不是读了小萝莉一条吗？ 对啊。 刚才还说人家这个是不是给发错了 啊？ 结果人家说你俩是真傻还是装傻？人家发的是藏头诗，我后来又看了一下， 高级哎， 他发的是。恭喜你通过了考验，喜欢我你就直接说，发现我也喜欢你才敢现在跟你表白。藏头诗是叫恭喜发财。妈呀，你关键是小萝莉啊，你这个叫诗吗？ 人家这是打油诗。 不是，这个打油诗也没有这么打油的，你知道吧？ 谢谢小萝莉的 现在 表白哈。跟过去说再见，说祝自己2018年能交到狗屎运，也能在感情上有零的突破。 哎呀，你这倒挺符合狗年的这个。 哎，你发现没发现，我刚才突然意识到，就是狗年的一些这个成语，都不是特别好的意思。 对， 鸡飞狗跳 啊， 你知道？你看， 对， 鸡 狗。 狗走狐吟，好像狐走狗吟的，我 啊，反正都是 对 闹了腾腾的， 对 啊，没有什么寓意。 这个也是我们、啊、一直都说的，就是对狗啊会有一些，我觉得大家都喜欢，但是为什么又会有那么多的歧义在里边呢？或者是不好的贬义在里边？这可能我也分析过， 啊、 可能跟以前啊，你看这些词都是古代流传下来的， 是 以前狗可能没有那么高的地位， 啊、 对吧？然后呢， 就是看家护院， 哎，更多的是流浪在外面，或者看家护院，住在寒冷的地方，吃着是不干净的东西，然后呢，所以它有了很多的这种低下的词。另外，狗有的时候它也会咬人啊， 啊 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词语、啊 哦、 出现啊。 哎呀，大家呀，分析的透啊！ 当然现在这个狗的地位已经提升到了 狗儿子的位置。 对， 来，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说一说哈。 对对对，华丽剑人家说的这个。 说什么？ 华服加身为哪般，立春日后望新年，见得励志虽可贵，敬请同庆合家欢。 真好。 哎呀。棒，我们接下来先进段广告， 给您打九分啊！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的情况，因为大家现在也都是出行的这个高峰期啊，肯定都特别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那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气象台专业的工程师黄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旅游天气。你好黄工。 哎，你好，主持人。 嗯，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啊。 哎，好的，首先说一下咱北京的天气情况吧。北京呢，今天白天是有23级的小北风，能见度呢还是比较好的。最高气温呢可以上升到7度。这个天气啊，对出行上班啊，还有返乡回家过年啊是没有影响的。那么春节期间，北京假期期间，春节假期期间，北京地区的天气呢，对出行游玩啊和探亲访友啊。目前来看也基本上没有影响，要提醒的就是呢，空气特别干燥，要注意用火的安全。那么春节期间全国的天气情况呢，目前来看前期有弱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会给北方呢带来明显的降温，南方呢会有短暂的降温和雨雪天气，华南呢基本上不受影响，所以说温度呢还是持续在继续升高的过程中。像南宁啊、广州啊，最高气温都可以上升到20度以上。那么假期的中后期呢，南方阴雨天气啊是逐渐增多的。这个阴雨天气呢，主要影响中东部和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像四川啊、江苏啊、安徽啊、浙江啊等地区，可能出现短暂的，还有可能出现短暂的大雾。那么气温的情况呢，目前来看，在假期期间最高气温呢，北方的气温还是在0度以下。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呢，一般都在0度到10度之间，西南和南方呢，大部分地区气温啊，都在20度左右，或者是超过20度。应该说是南方的天气还是温暖宜人的。那总的来看嘛，在春节期间这个全国的天气情况呢，有降温，有雨雪天气，但对出行呢还是有一定影响。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地点来说呢，应该说影响的时间不是太长。但是这个预报呢，由于时效比较长，也可能会出现偏差。这里啊，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啊，要多关注当地的临时的天气预报，便于自己出行。最后呢，给咱们主持人还有咱们听众朋友拜年，祝新年愉快，假期呢出行平安。 嗯， 天气情况基本上都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黄工，也提前给您拜年了啊，祝您狗年吉祥。好 的， 哎，好，再见，谢谢黄工。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个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是车多的，东三环劲松桥到双井桥南向北也是车多路段。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高雷，你告我，你让我怎么张嘴说话？你告我， 不是 你给我找这电影，你让我怎么说话？ 他叫前面 噔噔噔噔噔噔， 情绪挺好的呀。 滴答滴答，你让我怎么张啊？我本来就我的情绪已经提到嗓门了，我就生生给咽回去了啊！ 我也是没 要了命了，我跟你讲啊、哎，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我是大帅。 后旁边有没有人？真的是， 对，旁边这位不重要啊， 给我 挑 气。 重要的是告诉大家，今天是我们出发吧节前的最后一期直播，最后一期直播。我叫高磊，我叫高磊。 今天早上呢，我们给大家，咱们互动话题是说这样，咱叫花样拜年。其实你看，我刚才在给皇宫拜年的时候，张嘴还是说的是狗年吉祥。 你看，这都是习惯了。 有的时候习惯了，他一个套路词就出来。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打破套路，我们能不能拜出点花来？ 那你先能不能给大家做个示范？ 比如说，我应该刚才给皇宫拜年的时候，我就说：“哎，皇宫，祝您在新的一年里万里无云啊， 万里无云， 天天好天气。”哎，您就不用报天气了。皇宫说：“我失业了。” 对呀，你发我工资呀？ 哎，就是说这个就是，咱能够拜出点其他的不一样的。我已经给高磊拜过年了，高磊，接下来时间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干嘛呀？ 你给我拜年， 给你拜年呀？ 给我拜年。 哎呦，我这脑子一团浆糊， 你 别让我说， 我这100块钱就拍这儿，我跟你说，拜的好，100块钱拿走啊。 哪？ 来，再来200。现在都是数字嘛，我说出来数字就算。来， 哎呀， 拜的好，100块钱啊。 不是你这么一特正式吧，我都特紧张，你知道吗？就跟开会似的，我不好意思发言，我不知道说啥。 哎，你别，你这开会不发言，那是你那是有其他想法，你就来。 这个小板筋呀，祝大帅新的一年里， 哎，怎么着？你还是推点电影。 我 来， 真的说不出来哎。 高雷，你这个脑子，你一年到头你练一练，马上狗年就到了， 练不出来。 是不是？ 我告诉你，我属那什么的，我端不上桌，你知道吗？ 你呗，现在什么都能上桌了，你算上桌。来，快点来， 就祝你 啊，你别看着我，你盯着我， 听众朋友给我帮帮忙行不行？ 你想想， 哎呀，暴力小萝莉说了，磊哥这脑子跟我有一拼呐！ 哎，我跟你说，真的要了命了！ 我祝福他新婚快乐，早生贵子，钱多多。 你是这样啊？是，虽然你这祝福我挺开心哈，啊、但是这个也都是套词儿啊。是吧？ 但是符合你现在的这个， 你这说的都是套词儿、啊，我们不要套词儿， 不要套词 啊！什么这个新婚吉祥什么这种的，对吧？你说点别的。 哎、我告诉你，我真的，你看我这出汗了， 满脑门子， 我真是 满脑门子汗， 我紧张。我告诉你，一到正事儿上，我就拖泥带水， 我就 掉链子。 来，想快点来。哎呀，祝我什么？ 祝你啊！ 来，这样，我不难为你啊，我让你想五分钟，好不好？ 行 啊， 打个底稿行吗？ 好，哎，就 找根笔， 来看一下，耗子说了，高磊大帅旺，哎，我怎么感觉像坑我呢啊？这什么？这好，技术难度9.5啊，好。 哎，盛伟给我出了一主意 啊， 高磊啊，你这样，你先把那大帅给你拍那200，你先拿走。 哎， 然后你就不说话了呀？ 你 反正钱拿到手了呀？ 你当我傻？ 对呀， 我给的都是数字，是吧？ 对呀，他根本就没偷。 来看一下， 他身上哪有200块钱？刚打车70块钱都拿不出来。我告诉你，我不跟你说瞎话，他身上就没钱，全在他媳妇那儿了。哎，这样，我祝你新的一年，新年当中兜里多点钱 哦， 不受媳妇儿管。 哎， 这 个怎 么样？ 这个好。 我告诉你，我就即兴可以。你让我正式上台面说话，我就紧张。 别美化自己，好不好？哎呀，好。你看啊，有一位蔡飞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他说、这个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啊，都没有互动，听了半年了，第一次互动 啊。 祝我们两个人啊，狗年工资涨高， 哎呦， 然后全部上交。 你出去吧，你。 这个谢谢蔡飞啊，刚刚看到啊，这个老早就发过来了啊。 哎，这位董大姐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哎，大帅结婚了吗？ 嗯，还没呢，马上啊。准备。 您是准备要给我们牵线搭桥吗？ 啊、这啊，你那还有更好的吗？哎，来看一下啊，波波先生说了，我给你俩拜一个、啊。 你说， 不一样的不就是吗？ 啊、 一马当先，二圣护身，三星高照，四季长安，五福临门，六畜兴旺，7点起床，8点出发，9点升职，10全10美。你前面全是套路，后面还可以啊。 对， 来。 哎呀，这空谷幽兰就说，祝三位帅哥新的一年里天天发财，越来越帅，无论是老少都是你们的忠实铁粉儿。 哎。他怎么后面还发了一个北京大姐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北京大姐呗。 哦， 是这意思。 哦， 说话都实在。 好了，这个接下来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这个叫花样拜年，咱们那些套路词咱都不说了，咱拜出点不一样的来。哎，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呢，今年春节假期预计北京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游客量将会达到180万人次。那为了更好的服务市民游客，北京市属公园将会增设将近30个售票窗口，并且在41个主要门区对游客实行入园安检。这个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了，今年春节假期呢，北京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举行25项内容丰富的新春游园活动，其中天坛公园的神乐之旅、雅乐展示，还有香山公园的登高祈福会、景山公园的春节祈福游等北京历史名园的祈福活动将会联袂呈现，为游客营造浓浓的年味儿啊。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几家公园之外，同时像颐和园、中山公园、北京植物园等的冬季花卉展以及温室春花展呢，也将向游人开放。北京植物园将举办的是第14届春节兰花展，哇，好漂亮！游客呢在花展上啊看欣赏到300多个兰花的精品。那么据悉呢，春节期间各大公园的接待高峰将出现在大年初三到大年初五。 哎，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说到有几个公园办那个花展嘛， 对，还有中山公园呢，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中山公园的啊。中山公园将会举办望狗祈福春节系列文化活动，迎接狗年到来。那桃花坞迎春花卉精品展将会展出梅花、玉兰、杜鹃、海棠、碧桃、迎春、丁香等中国传统名花，以及国内外精品花卉共计70余种，2500余盆，游客可以在隆冬时节欣赏到京城最早的春花美景，提前迎春。高磊，你告诉我、我其实说实话，我有的时候看到很多漂亮花我都叫不上名了。 我也是。 你能认识几种花啊？ 我能认识芍药、牡丹、迎春。 你还认识芍药啊？ 芍药跟牡丹长得差不多，但是呢花型有一些区别。 哎呦， 你知道吗？还有二月兰，遍地都是，看着跟紫跟那个 韭菜似的，是吧？ 另外呢，告诉大家啊，这个中山公园昙花坞历史悠久，以展览利用花期控制技术培育的花卉盆花烤货闻名，一直是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那么这次展览展出的像榆叶梅、迎春、玉兰、西府海棠都是提早开放的烤货。为什么叫烧烤的烤货呀？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中山公园时隔多年再次成功烤制出了紫金，并首次烤制了锦带花，为春花美景增添新色。那么根据了解，春花系列文化活动将持续到3月5号。 哎，我要给大家这个其实特别要讲一讲啊，咱们这个为什么它叫烤货，好不好？ 好啊， 我们查一查，告诉大家啊。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有7家 A 级景区不达标遭到处罚，并且限期整改这件事情啊。 那么近日呢，北京市旅游委通过调查对达标的7家复合景区予以处罚，那么其中1家取消景区等级资质，1家降级，5家警告并延期半年整改。根据了解，这次调查呢是由北京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委托第三方机构成立了专家组，对首轮的111家 3A 级旅游景区和7家限制整改的延期复核的 4A 级景区开展了质量等级复核工作，通过明查和暗访，最终决定对7家复核不达标的景区予以处罚。那么根据了解呢，7家复核不达标的景区分别是，您可听好了，咱就别去了。大观楼影城、桃源仙谷自然风景区、彩玉葡萄大世界观光采摘园、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北京利维斯白龙潭景区、北京龙辉葡萄酒博物馆以及北京市宣南文化博物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继续跟大家说说旅游。 说一说是这个旅游啊，是一种积极养老。 是。 哎，这个呢，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刘女士退休之后呢，就一直在儿子家帮忙带孙子，因为每天家务繁多，操心的事儿也多，年轻的时候一直身体挺好的她，这两年哎呦，小病小痛就不断，睡眠也变差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女士老两口啊，受邀和朋友一起去旅游。旅游结束之后，刘女士感觉自己整个人的状态明显变好。好了 啊， 从那儿之后，儿子决定每年都给二老安排几次旅游计划，让父母完全放下家中琐事，享受旅行的快乐。其实中国人的这种家庭观念比较重，让老年人完全放下这些家事，独善其身恐怕不现实。然而，定期的安排出行旅游，可以让老年人去到一个可以暂时忘掉家中烦忧的一个全新环境当中，放飞自己，休养身心啊。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老年朋友，包括咱们日常的工作紧张忙碌的咱们的中青年朋友，只要有时间，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利用现在咱们的年假制度安排一次出行，哪怕一年只有一次。当然我们希望有机会更多的出去的玩的次数哈，机会哈。那么出去玩就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变得张弛有度，回来以后我们再投身紧张忙碌的工作就更加带劲了。 哎，高磊，我查到了这个 啊， 为什么叫烤货？ 为啥？ 这个烤货啊，指的是利用花期控制技术培育的花卉盆花。 哦，就是说它不开花，咱们呢就给它烤一烤，就跟这个就跟那个春节的年宵花卉，你知道，就北京人爱养这个水仙。 水仙人家到期开的， 不是，它是有温度控制的、 哦、 就是说一般呢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呢特别期望它能够在大年三十当天开、 哦、 也就是明天当天开、 哦、 但是有的时候你买晚了、 嗯、 他们在这个温室当中在家里边没到达那个开放的这个温度，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暖气上、 哦、 然后烘一烘，烘一宿它第二天就开、 哦、 如果你觉得它快开了好，那么你把它放在就是稍微凉一点的阳台呀、啊、或者室外让它动一动、 哦、 但是千万别冻死、 哦、 然后呢就能延缓它开放的时间。 哎呦， 就是这意思呗，烤一烤呗。 你图个什么呀，你这好你感觉用你这种做法做出来的是菊花茶。好，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说一说花样拜年的话。 是啊，此时此刻送给所有奔忙在路上回家的朋友这一首刘德华的回家真好。 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哎呀，下了节目就要回家了啊，再次看看大家有什么样子的花样拜年的话啊。来看看这个艾米就说了， 嗯， 祝我老公公司新年发 啊， 祝哦， 祝我老公公司 哦哦，祝 吓死了。 这个我在想，祝我老公公司新年发大财，这老公公是开公司的，我想啊、哦，原来哦，祝老公公司新年发大财啊。赶紧把我老公的工资和报销发了啊！ 原来重点在后边呢。 好啊， 来宛若就说了：“大帅高来好啊，一直听你们的节目，我两岁半的女儿也喜欢听。” 哎呀， 他说祝你们俩像旺旺队一样火。 哎呦呵， 狗年旺旺， 嗯， 没有困难的工作。 哎呦， 啥叫旺旺队呀？ 旺旺队就是狗队啊。 哦， 嗨。哎，旺旺队是不是难道还有动画片？ 有可能是动画片 儿、哦哦哦哦、啊。 反正没有困难的工作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工作每天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俩不辞辛苦。 但是有了两岁半的小女儿的支持，我们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我们 是不是 就像坐上了窜天猴？ 我们可以再提前半个小时，七点开始 可以吗？ 别给自己惹事儿啊！来看一下，还有其实、啊、 来耗子说， 嗯， 哎呀，补刀一下哈，哎，你们俩就像你们说的那么怕媳妇儿吗？ 嗯， 我不信。 哦， 狗年再被媳妇儿熊，就这么旺他们，旺旺旺旺旺旺旺旺！我告诉你，只要在他们面前一说这个，嗯、一准没事儿。 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真的、啊。 他一发火，嗯。 这小狗怂了。 来来来看一下摩草儿终于起床了啊，今天好，今天早上有点迟到啊，说祝大帅狗年帅到没边 哇、 啊、就这一年啊，然后说狗年就得 go go go 啊， 买买 买, 买, 买 钱多到花不完啊，活少到闲闲闲。你说我活少到闲闲闲还拿什么 go go go 啊， 就是的，哪有钱呀。 对， 糊涂的旁观者说了啊，这样，高磊啊，刚才你不是说要送大帅祝福吗？你这样说，高磊送给大帅祝福是，在新的一年里，把用钱把门槛垒得高高的。 高磊， 哎，记住了，一定在我们家门口垒啊，垒、 哎、 完那就是我们家钱。 哎，好， 跟你没关系。 垒完了糊上水泥，哎，急死你！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些这个叫奇闻异事吧，好不好？ 好 啊，我们说过年最多干的是什么事儿？ 闲聊天 啊，闲聊天 是吧？ 哎，但是你别小瞧这闲聊天 啊。 美国学者最新的研究表示说，闲聊10分钟可以增强记忆力。 哇，闲聊常常被看作是浪费时间、虚度生命。据美国《每日新闻》报道，但是研究人员就发现了，闲聊10分钟就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 哦，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对3610名年龄在24岁到96岁的实验者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人们参加社交活动或者是与亲戚、朋友和邻居交谈越多，他们的认知能力啊也就越强，也就意味着学习能力越强，考试成绩越来越好， 嗯， 是吧？ 对啊，在另一项测试当中呢，研究人员对76名18岁到21岁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其目的是研究社会交往、智力训练对记忆和智力的影响。那实验者呢被分成3组，然后呢等等的进行实验，结果显示10分钟的社交活动和智力活动一样，均可以改善参试者的智力表现。那这不是给我们以后上课聊天提供了理论依据吗？老师说你怎么又在那个地方说话， 老师我就聊3分钟。 老师我是为了提高智力，老师我为了提高记忆力啊、嗯。 老师说好， 哎， 就给你们3分钟。 老师说我这打到你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那么这项研究的负责人奥斯卡·伊巴拉呢，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在提高记忆力及智力水平方面，社交活动和其他训练方法同样有效。研究人员还说，我们发现短短的10分钟的社交活动提高了参与者的智力表现。那么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每天和他人进行友好的交谈，一定是友好的， 您别是骂架啊， 哎，同每天猜字谜一样，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心智水平。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花样拜年呗。 好了，咱们送给大家这一首万事如意，祝福您新一年天天开心。 还是套路重说，趁歌唱出来之前，快快， 张岳老师，你先别唱了，张岳老师， 别，你等，来，快， 就是开开心心的嘛，每一天嘛， 不行，来， 笑坏了肚皮，你就是欺负我，来吧。 在这是歌声当中，我们继续看看大家还发来了怎样的花样拜年呢？花仙子说了，狗年继续嗨，健康常相伴，脑洞大开来相伴。旺旺话说磊诗一，但是呢，他还解释了一下，他特意写的诗， 是老师的诗， 我是帅嘛，他说 因为大帅是军师、 哦、 高磊继续往坑里跳， 我怎么那么笨， 王一继续小奶声奶油小声、 哦啊、给我们仨还定位了，谢谢您， 对对对、啊、他是现在有点奶胖了， 嗨，争取狗年我们仨也变换角色，是不是让大家常听常新？ 你要当军师啊？ 我这脑子呀，那不就全军覆没了吗？ 什么狗头军师？你倒符合狗年。 哎，这样我去把那个军事联盟看一遍哈、嗯。哎呀，时间不多了，真的，今天呢也是我们在今年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狗年马上就要到来了。 衷心的祝愿大家在狗年当中啊， 嗯、 每个人都能够叫做什么得偿所愿， 是 吧？ 啊、 嗯，有希望，有梦想。实现希望，实现梦。 对，在这里呢，我们两位呢，高帅组合也代表我们出发吧节目组的全体成员，也要祝福所有的朋友在2018年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为您呈现最好的节目内容。 好的，各位，今年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